确保改革落地。最近多位滴滴司机反映都接到了滴滴的建议短信，称车主可以回到车牌的归属地继续接单，或者是参与回收二手车、优惠购车以及优惠租车计划。滴滴方面也正在停派三环内的非金牌车，正在按照新政逐步对非金牌车进行停止派单。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发布了石景山和平谷两宗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的出让公告，涉及土地面积大约13公顷，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这也是北京市今年第二批推向市场的自住型商品房用地。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从5月1号开始，银行将会全面的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磁条芯片的复合卡的实际安全性其实是等同于磁条卡，而芯片卡比磁条卡难复制很多，所以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方，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奢侈，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话，

把月收两回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真真眼泪，落花眼点明为眼着谁，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杰克韦尔奇说，一个企业工资最高的年开始，他从别人手里接下了一个40平米的烟酒店，到今天年销售额50亿。这个人叫做于东来，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就是靠自己做出来的。而他能做到50亿，这是其次，关键的是，2008年，中国零售业有一个数据显示，他的企业人效评效在中国民营商业的企业当中排名第一位。胖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曾经有一个知名的人士参观完胖东之后说，这绝对是中国最好的店。这句话说在上海可能再正常不过，可即便是在二三线的小城市，胖东同样做得非常的精彩。于东来在管理企业的过程当中，不像其他的企业会大量的聘用国外的空降兵，他企业当中的8个高管几乎都是他的下岗同事，只有一个人上过高中，而其余的全部都是中学和小学的水平。一个小小的草根企业家，一个小小的河南民营企业家，做到如此成功的境界，我想肯定有他自己的套路。但如果你去过胖东，你会发现你看到的营业员在全国各地都很少见，他们都是喜笑颜开，发自内心，他们的企业文化有一种家庭般的感觉。于东来的企业管理经验不仅简单而且有心，他不仅满足了基层员工基本的物质需求，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体面的生活，同时对于中高层的干部，每周只允许他们工作40个小时，这相当于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商业企业最忙的是晚上和周末还有节假日，而他偏偏却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也曾经多次的了解到，这样一个企业的员工体现出来的也是满满的幸福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很多老板在发展企业的过程当中，只在乎了客户价值，在乎了机会，而员工价值殊不知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待遇留人，事业留人，当前很多的企业家更愿意喊一些口号，可却忽略了和员工共享和分享财富才是一个企业最好的文化。

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记忆那把忧伤的印。 紫闺中谁家小姐，琴弦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她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打破所有铁鞋，我只在一瞬间沦陷你的肩。 睡眼惺忪中叫醒我们的是梦想，不惧风雨的拥堵，超长通勤奔波在上班的路上，同样是因为我们拥有梦想。那么在听节目的你，还记得当初的梦想是什么吗？为了梦想，你又做过哪些让你光是想想就很感动的事情呢？其实每一天去遇见，去感悟，你才会发现生活也可以像花儿一样灿烂芬芳。 却平淡，有些不安，不能勉强。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最后我却开不了口。我的心在颤抖，你只是最温柔，刚亲上的手也在颤抖，其实该不该放手。我在颤抖，最可惜的理由是你怎么能够分开时候依然温柔。被眼泪淹没，还对我说这不是谁的错，你忍住了难过，放下承诺，保护上你的我。现在我终于学到，让心最颤抖是你的痛，最痛的痛，竟然由我一手放纵。其实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最后我却看。为着梦中记忆

跳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能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赢我却想开，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昨天会比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让跳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赢我决定，

轻轻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范文芳从小就注定了要成为明星。他出生的那一天是1971年的大年初一， 他以新年宝宝的身份登上了新加坡的报纸。七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儿童演员训练班。那个时候他很害羞，考官问他你要表演什么，他傻乎乎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啊，让考官顿时头上三道黑线。最后他随便唱了一首歌曲就被招了进去。后来众多明星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有的时候无心插柳反倒能柳成荫。家里人让他进训练班，其实只是看他喜欢表演就让他去玩一玩，但当他长大之后决定朝娱乐圈发展的时候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不过这样的阻碍没能掩盖住他的光芒。 你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 1988年，一则他拍摄的广告播出，让他在台湾家喻户晓。1.71米的身高和出众的外表使得他迅速走出国门，打开了知名度。随后一个影视的公司监制相中了他，找他拍了第一部戏。有趣的是，由于范文芳并不是专业出身，第一次拍戏时还紧张得直发抖。 别让清凉啊，别把梦锁上。 对于唱歌这件事情，范文芳似乎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毕竟他的走红还是会让唱片公司心动的。在他的履历表中有三张唱片最为卖座，分别是1998年的《逛街》，1999年的《想你》和2000年的《没有问题》，而且三张专辑的风格还大相径庭。《逛街》主打游戏唱腔，听上去随性轻快；《想你》是电子舞曲风格，又叫泡泡糖舞曲，还在风套上袒露了好身材；《没有问题》则是走苏格兰民谣风格，同名主打歌的歌词还是由黄子佼为范文芳量身定做的。网络上有人评价范文芳，他是零缺点的人生赢家，确实是这样。事业早期他就闯出了不小的名堂，小龙女、白娘子、嫦娥等等公认的古装美女他全都演过一遍，而且男主还是自己的老公，家庭也是幸福美满的。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是由范文芳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范文芳演唱事情。 Oh,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疯狂的人是我、哦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你。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陪，一直在爱你。 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特别策划“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盛大启幕，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